慢地爱，只去管现在，到最后才接受，是我今世为你来。回头但你不禁束缚，荡漾在爱海，你不自在，去又来，无奈，是你不信任爱，像爱无形令恋火暗盖，是否真的想我心撕开？ 明白我是你心中最爱。